像是给我 发出光辉，去抚慰泪渐近，没有。

野旧人，让我直讲原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俗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自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犯错，阻止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喝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求向恋人，愿你亦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验证到开心，我便放心，若有一天你忧郁不般伤心，请告知我，无忘野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都你没法变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犯错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都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犯错，所以我长年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，爱你太深。世界。

比你心事甜。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思念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